像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。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林奇。2018年6月30号后，高速公路通行费纸质发票将不能再用于抵扣，用户如需抵扣税款，需开具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。教育部近日指出，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，高校要对大学生合理增负，改变轻轻松松就毕业的情况。泰国北部钦赛省12名青少年和一名教师前往一处地下洞穴探险失联至今，泰国军警出动100人搜寻仍未有结果。埃及国会新闻处消息称，埃及议会近日举行投票，将该国目前的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。从北京小客车指标办获悉，截至目前，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约2031人抢一个指标，创历史新高。政治毕业季，快乐家族何炅等4人近日在微博齐晒出各自的毕业照，他们都不约而同感慨到时光飞逝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。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里有多痛，苦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相恋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。 下它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你走了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你走了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二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6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7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。是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4到36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十渡在24到36度，潭柘寺在24到36度，石花洞也在24到36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第三代毒品有哪些呢？今天呢是国际禁毒日，那么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第三代毒品。其中呢，一个以小树枝为代表的新精神活性物质，小树枝呢是近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毒品，甚至有人公开在朋友圈里兜售。据介绍呢，里面成分含有鼠尾草、曼陀罗、龙舌兰等植物，以上植物呢均有致幻效果。第三代毒品等新型毒品容易伪装，防不胜防，最好呢就是不要碰，保持警惕之心。曾经梦想去到西藏大理，可是西藏太远了，大理也越来越喧嚣，我们需要新的梦想之地，避暑度假，能够满足关于旅行的一切幻想。它就是长峪城。长峪城村坐落在海拔880余米的一座高山上，明代城村距今呢已经有500-600年的历史了。它西临门头沟区和河北怀来县，北临延庆，为四地的交界。这里峰峦叠嶂，清幽静美，四季分明，被称为昌平小西藏。当你走进这处美丽的乡村时，仿佛穿越了时空一般，城墙、古屋、寺庙历历在目，饱经沧桑的古色古香气息扑面而来。一天下来呢，可以吃喝玩乐加拍照，你是不是也想去长峪城了呢？难得还是免费开放的，去100次都不会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。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安迪，看你最近天天加班，为什么气色还那么好？ 因为我一直吃燕窝呀。

他呢就是稻城。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和你一起走进稻城，不用刻意的去追寻，也不用刻意去播种，遍地的野花竞相开放，忍不住冲进去拥抱，或是躺在这花中一整天，雪山下木屋旁，马儿悠然的吃草，随心散步，我们大概会羡慕生活在这里的马儿吧。清晨醒来，脸上有光，开门有雪山相伴，这里难道不是向往的生活吗？那无论是春夏或是秋冬，那远处云雾缭绕的雪山就是人们心中的神圣之地，将双脚放在地狱，将眼睛放在天堂。没有遇见它之前，你可能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它的美。密林中的海子如一颗颗镶嵌在莲花宝座上的蓝宝石，碧波荡漾，粼粼波光中透出无限的清丽。生活着许多动物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可爱的地方，闲来看着它们玩耍、奔跑、吃草都很有趣。这里的一切是待在格子间里想象不出来的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读懂它。如果你在流浪的路上遇见稻城，你会想要停留；如果你还在屏幕前用照片领略美景，那不妨找个时间去稻城寻一场梦中的流浪，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今天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，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， 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我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， 去难去，说实在的人是要分一分，去难去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 本应属于你的心，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 来来去难去，说实在的人是要 分一分，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。 于是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 爱与恨的千古愁，于是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，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太阳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

的沉默，层层隐藏另一个我，说着不完美的音色，穿过一朵朵绚烂的漩涡，匆匆风吹花开日落，时间下的愿望在天边海角铺成了银河，等着流浪的你来牵住我的手。